在109壁垒的时候，任小素跟唐周关系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唐周还帮了大家许多忙。所以既然是唐周，那眼前的局面就立马有了缓和的余地。话说先前任小素就觉得这支作战班组怎么这么难缠呢，一点荆棘藤条就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了。现在想到这是罗兰和庆诊的兵，任小素忽然有种能够理解的感觉。在他印象里，庆诊和罗兰手下都是精兵强将，没有一个孬种。任小素喊道， 你单独过来聊聊。 他是不敢过去的，毕竟那边又不止唐周一个人，万一其他人乱开枪怎么办。唐周听到这话，便准备跨过荆棘藤条朝任小素走去。旁边有人低声喊道， 班长不能去，万一你过去了对方使诈怎么办。 唐周摇摇头， 放心，都是老朋友了。 老朋友是会变的， 有人心急提醒道， 不要轻易相信他。 唐周笑了笑， 放心，我信他。我不是给你们说过113壁垒崩溃的时候有人在路上救过我和罗老板吗？就是他救的，他和罗老板也是好朋友，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好朋友。 旁边所有人都愣住了，这转折的信息量有点大呀，原来对方救过唐周。可问题是对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呀？大半夜的一个人蹲雪地里干嘛呢？玩雪呀？唐周小心避开荆棘藤条，朝任小素所在的那棵大树走去。任小素感慨，能被别人信任的感觉还挺不错呢，这唐周竟然真的敢一个人过来。 好久不见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唐周走到树后，正看到任小素站在那里，他乐了， 你这身上是神机营的军装？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坐下说。 唐周和任小素盘腿坐在雪地上，唐周把枪械都放到了一边。 你这是加入理事了？ 加入个屁， 任小素说道， 我跟着109壁垒的难民逃难，结果被强征入伍了。 唐周笑了起来， 不过你还没我惨，我算是被发配过来送死的。 送死？ 任小素纳闷道， 什么意思？ 现在军队里是一个叫庆允的说了算，庆诊长官和罗老板被软禁在111壁垒的别墅里动弹不得，我到了庆允手下立刻降职，而且他还把许多庆诊长官以前的嫡系都给放进了这支部队里，让我们来劫机你们神机营。 任小素面色古怪道， 那你们可走错了，我这不是神机营，是私人部队。 任小素耐心给唐周解释道， 我本来呢是被征进了私人部队来着，到了路上结果神机营那群孙子忽然拦住我们说要换军装，连我们的车都给开走了，现在害得我们必须在山野里徒步，下这么大的雪还得赶路。 任小素把前因后果给唐周都讲了讲，这番话给唐周说的一愣一愣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看来我们的情报有误，那现在去追他们有点来不及了，中间要横跨好几处军事区域，我们过不去。 过去干嘛？ 任小素不解道， 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就算你真的劫机了神机营，先不说你们是不是真的能打过，就算能打过，你们还能活着回去吗？ 唐周正色道， 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前线军人不能有这种想法，也许我们确实无法活着回去，但只要为了战争的胜利。 任小素叹息道， 我是无法体会你这种归属感，但庆氏也没怎么善待你啊。 不，如果我前线失利，到时候说出去是罗老板手下的兵把事情搞砸了，罗老板会丢人的。 唐周说道， 如今他们被囚禁在111壁垒，我得给他们争口气。 行吧， 任小素惋惜道， 你和罗胖子的感情倒是很真挚，不过你现在也打不成神机营了，不如撤回去算了。你回去跟庆氏的主官说说，让后续部队别来凤仪山这边了，免得伤到我。 唐周愣了半晌， 我们现在没法跟指挥部联系，大家来时都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任务没完成大家也没脸回去， 任小素总觉得庆氏里面如果多一点唐周这样的人，打什么仗都打得赢啊。任小素问道， 你们这支部队有多少人啊？ 300多人。 唐周说道， 多了也不好在山里行进，会被发现的。 任小素没好气道， 那你们打个屁的神机营啊，神机营在这边1000多人呢。 不会吧。 唐周愣了一下， 不是说神机营主力都去杨氏那边平山一线的战场了吗？我们得到的情报说这里只有100多人啊。 这也是他们的计划之一，之前我看私人部队的主官也很意外这事儿来着。 任小素解释道， 你们的情报肯定是不准确的，我亲眼见过他们，很确定。 那就完了。 唐周叹息道， 任务完不成了。 不过和唐周聊天的时候，任小素心中有那么一丝感慨，他带着特侦司的身份天天喊抓间谍来着，结果自己一下子就给神机营的计划曝光了。任小素寻思着，从李氏的角度来看，自己这算是间谍行为了吧，没想到自己年纪轻轻的就承受了这么多自己不该承受的身份。神机营、私人部队、特侦司、庆氏间谍。任小素忽然说道， 你这作战班组你都信得过吗？ 放心。 唐周小声说道， 这都是我们的人，不光是作战班组，整个精锐部队除了主官和副官一些人都是我们的人，而且这主官也是不被庆允待见才会被派到这里来的。 这所谓的我们应该指的是庆振与罗兰。任小素说道， 要不这样，你们先在山里躲起来，我要遇到感觉你们能打得过的李氏部队了，带着你们打一打。 唐周眼睛一亮， 可以吗？ 此时任小素心中想的是，如果让庆氏得到神机营的消息，那么能不能把神机营从正面战场上打回来休整？如果神机营遭到重创后人数锐减，那自己就可以找机会收集纳米机器人了呀。任小素看向唐周， 如果给你弄个卫星电话，你能联系指挥部把消息传回去吗？ 唐周犹豫了一下， 能，但我们没有啊。 任小素笑道， 没事，我这有。 准确的说并不是任小素有，而是他们队里的那5名神机营军官有。任小素感觉自己怕是要在这通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夜晚，四人部队的营地里还是很热闹的，李清正等人费了好大的功夫把篝火给弄了起来。虽然刚开始烟雾比较大，但这跟取暖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如果没人生火，但整个营地就这么熬过去了。但李清正把篝火弄下来后，其他人羡慕之下也去弄了，顿时整个营地都开始渐渐明亮起来。这篝火的作用不光是取暖，还能把之前带着的馒头烤热烤焦。这天气如果还吃冰冷的食物，那真是从内到外的寒冷啊。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素回来的时候，李清正他们正在篝火边上聊天。李清正看到任小素的第一反应就是问， 哎，小素，野猪呢？没抓着吗？ 野猪？ 任小素这才想起他让陈无敌准备的说辞， 啊，对，没抓到，跑得太快了，不敢追太远。 给，吃口馒头。 李清正递给任小素一个烤得焦黄的馒头。 刚才神机营的人说，准备在这里扎营，等到雪停了再出发，继续往北边的凤仪山出发。 嗯。 任小素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他现在想的是，怎么把神机营手里的卫星电话给弄了。不过这玩意儿不太好弄啊，对方把卫星电话宝贝得紧，根本不离身的。看来只能先把神机营的军官给弄死了，正好自己惦记这些神机营军官身上的纳米机器人好些日子了。而且任小素总觉得这些神机营正规军身上的纳米机器人要比林七他们身上的多。忽然间，任小素把江吴的几名学生叫到一边问道， 你们现在学的知识都是什么呀？有没有自学过机械方面的知识？我是说如果啊，让你们设计一副简单的外附式装甲，你们能办到吗？ 任小素不喜欢像神机营那样把纳米机器人放在身体里当辅助，他自己的身体已经够强悍了，只缺防御体系而已。所以之前他只是简单的把纳米机器人覆盖在身上，并没有什么精巧的结构。现在任小素忽然觉得是不是应该借助一下知识的力量。张景林不是老说知识能改变命运吗？那名叫做王宇池的学生想了想说道， 这有点超纲，涉及到了带传动、螺旋传动、链传动、涡杆传动、液压传动、气压传动。 任小素打断道， 甭说我听不懂的，我就问你们会不会。 王宇池淡定道， 会。 任小素知道王宇池他们都是尖子生，而且为了考大学老早就开始学习超纲的知识了。不过任小素一直在想，几个高中生能干嘛呀？结果现在任小素发现自己还是小看了江湖的学生啊。江湖拿命拿尊严拿底线去护着他们，他们也没给江湖丢脸。王宇池想了想说道， 你要让我们设计太精妙的东西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风阻，尽量把传动的机械结构给设计得更加。 不用解释，这就够了。 任小素大手一挥， 先设计个初稿出来，然后等以后你们有机会深造了再改进。 可是班长，我有点不太明白，你要这玩意儿干啥呀？ 王宇池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首先咱们也没有材料，其次外附式装甲的动力能源和…… 任小素再次大手一挥， 不用操心这个，会有的。 任小素很清楚王宇池提出的问题其实纳米机器人都能解决，但是他现在还不能告诉王宇池真相。王宇池他们呆呆地看着任小素，算了，不解释了。他们心中隐隐有了猜测，恐怕这位班长又找到什么好东西了，难道又要有人被坑了？此时任小素在看向不远处神机营的军官时，就像是在看自己全新的外附式装甲。任小素已经有了新的计划，如果让唐州传回消息，那么神机营从正面战场退回来的路径其实就那么几条，他最近需要摸清楚状况再动手，务必把外附式装甲的材料给凑齐。也不知道唐州他们的战斗力怎么样，应该不会差吧。山野里的大雪一直下个不停，不是李氏这边在下雪，而是整个三方战场都被大雪给搞得驻足不前。大雪封路，车辆也无法通行，有些地方的雪甚至没过了士兵的胯部，这种仗根本没法打。这场雪才是真正的大型杀伤力武器。原本战场的焦灼状态就像是机枪扫射后滚烫的枪管，而这场雪忽然给枪管降了温。任小素他们这边所有人都躲在了帐篷里，没人愿意出去趟雪，连神机营的军官都是如此。只有任小素每天都是夜晚出动，早晨才回来呼呼大睡。他睡觉的时候陈无敌就守在他身边，谁也没法靠近。这两天很多人的馒头都吃完了，而任小素则每天都会揣回好多土豆来，有时候28个，有时候29个，反正每天都有吃的。也不知道这是任小素从哪里挖的。不得不说他们这个作战班组好像从来都没缺过吃的。等任小素睡醒了之后，李清正好奇道， 小素你这两天忙啥呢？一到晚上就出去了。 任小素疲惫道， 给你们挖土豆啊，咱们总不能坐吃山空吧。 这样一说整个班组的士兵全感动了。 班长你真是个好人呐，谢谢班长。 任小素看着自己的感谢币数量再次跳动，距离解锁新武器的日子越来越近。其实他并不是出去挖土豆来着，而是每天晚上都要去和唐州碰个面，商量接下来的事情。唐州他们那里有完整的战场测绘地图，这倒是给任小素省了不少事情。不过任小素看过地图之后觉得必须亲自走一趟才算保险。 以至于这两天他把两条神机营撤退时最好的伏击地点都给逛了一遍。这事儿把唐周都给感动了。 小素，你是我们青石的好朋友。 任小素看了唐周一眼， 明天准备动手给你们抢卫星电话了。你说庆枕和罗兰还能翻身吗？我倒是挺喜欢跟罗兰打交道的。 能。 唐周忽然坚定说道， 庆枕长官和罗老板必然不会久居人下，我们都在等那一天。 罗胖子听到你这么说一定会很感动。 任小素说道， 明天晚上还是这里见面，我把卫星电话送来。 他们选择碰面的地点比之前种植荆棘藤条的地方还要远一些，任小素担心被人看到这一幕。 你不是说有五名纳米战士吗？ 唐周问道。 不需要我们协助吗？ 任小素离去。 不需要，陈无敌跟着我呢。 这次任小素倒没打算让陈无敌出手，只是他得跟唐周这么解释，毕竟五名纳米战士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虽然现在跟庆氏关系也不错，但他还是不想让庆氏对他的实力有清晰的判断。第二天清晨的时候，任小素怀里死死地箍着一头兔子往营地里走去，所有人远远地就看到了任小素的身影。有人站在营房门口惊奇道， 哎，你这是从哪儿抓回来的兔子啊，这么大？ 几名神机营军官带的单边口粮也有点不够了，而且天天吃单边口粮哪会有实实在在的烤肉香，所以这几名军官看到任小素怀里的兔子时眼睛都直了。然而就在此时，任小素怀里硕大的兔子忽然挣扎了起来，而任小素仿佛不堪重负似的坐倒在雪地上，兔子蹭的一下就窜了出去。神机营的军官顿时急了， 你怎么不抱紧点啊？ 任小素焦急道， 快追回来呀，不然白抓了。 那五名神机营军官一听这话也没想太多，顿时启动身体内部的纳米机器人追了上去。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这五人的爆发速度如今竟是比那兔子还要快一些。任小素在后面眯眼看着，这些正规军体内的纳米机器人果然更多一些，临期的速度可没这么快。营地里一大群人趟着血朝兔子方向追去，然而就在此时异变突生，只见那五名军官所在之处忽然有一张红色的荆棘大网骤然合拢，竟是直接将那五名军官给包裹在了里面。只见那荆棘藤条上的刺一瞬间便扎破了他们的皮肤，可更恐怖的是，那些军官的血液竟犹如被人吸吮一样，被那些荆棘藤条的刺给吸进了枝干里。神机营军官奋力将整张红色大网都给撕裂开来，五个人从网中掉了出来，剧烈喘息着。可是惊魂未定间，地面再次卷了新的赤红色荆棘，那赤红色荆棘仿佛无穷无尽一般，后面跟着的所有人都惊恐着后退，这一幕实在太恐怖了。赤红色的荆棘藤条狰狞恐怖，神机营的纳米战士依靠他们身上纳米机器人的力量将这恐怖的植物给撕断，可是每次撕断之后，新的荆棘便会重新裹挟过来，荆棘上锐利的刺死死钉入他们的身体，试图将这些神机营军官身上的每一滴血都抽离出来。可是这荆棘藤条最让人恐惧的还是那无穷无尽的感觉，仿佛永远也撕不到尽头似的。后面追来的私人部队士兵没一个敢上前救助，大家看到那荆棘的一瞬间就开始一起向后退去，有些人甚至还不小心跌倒在了雪地里。只有任小素最清楚，这荆棘藤条的能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他们虽然一直在通过抽取血液的方式来削弱神机营军官，但他们的枝条并非无穷无尽。此时已经有一颗荆棘藤条的枝干被尽数扯断，只是任小素之前为了保险起见便一口气在同一个位置种了四颗。神机营的军官感到身上的力量正在流失，他对私人部队士兵嘶吼道， 过来救我。 可是私人部队这群乌合之众 哪有人敢上前，他们跑都来不及。任小素见此情景便稍微松了口气，他最担心的还是私人部队有人上前救人，毕竟四颗荆棘藤条再厉害也不可能扛得住近千人去撕扯呀。只能怪着神机营军官一路上从未帮助过私人部队，所以大家现在看到他们落难，心中只有旁观的想法，甚至有人在恐惧之余还有些幸灾乐祸。任小素混在人群里冷冷地看着，这次也算是让他大概检测了一下荆棘藤条的威力。他相信如果荆棘藤条单独面对一个纳米战士时一定会赢，虽然荆棘藤条无法移动，只能当作陷阱来使用，可一枚感谢币能够有机会坑掉一名纳米战士，这性价比已经足够高了。他唯独不确定的是，任小素不知道理事里面还有没有更厉害的纳米战士。有，一定有，但从军衔等级上来讲，这五人的军衔并不高，所以理事财团里面一定有更厉害的纳米战士。此时任小素忽然在人群里低声喊了一句， 跑啊，回营地躲着。 他的声音也不大，可是这一声跑啊仿佛有魔力似的，让所有人都玩命似的朝营地里跑去，仿佛躲进营地里就安全了似的。任小素没有留下，到了晚上他有的是时间收取纳米机器人，这时候压根没必要急于一时，万一再暴露了自己就不好了。而 GPS 与卫星电话此时也被神机营军官随身带着，他收取纳米机器人的时候可以一起拿走交给唐周。回到帐篷里面，李清正惊魂未定地说道， 小素，那是个什么东西啊，看着太吓人了。 任小素气喘吁吁地说道， 是啊，吓死我了。你说那些神机营的军官能不能活下来啊？ 李清正问道。 估计是够呛了，我逃回来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们的力气已经小了很多了，不可能挣脱那些荆棘了。 班组里一名队员说道。这时候其实大家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神机营军官能不能活下来，或者说这营地里大部分人反倒希望神机营军官真的死在荆棘藤条手里，本身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不太好，而且如果让那些军官活下来必定会责问他们为何见死不救。整个营地里的人都犹如一只只鸵鸟一般将脑袋藏在了沙子里。到了晚上，有加强连的士兵往来于各个帐篷，他们要和所有人串供。有加强连的士兵来到任小素他们的帐篷威胁道， 神机营军官为了追兔子去的，速度太快了，我们根本追不上，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这群人生怕这件事情被理事责罚，于是选择了和将近一千人进行一次盛大的串供行动。不仅如此，加强连的士兵还威胁道， 这事儿如果说出去，在场的谁也别想有什么好下场，所以聪明一点的话最好闭嘴。 任小素差点都要对这些加强连的士兵说谢谢了。知道任小素特征司身份的神机营军官已经死了，这些加强连的士兵是不知情的，不然他们一定不敢这么威胁任小素。当天晚上，任小素偷偷去了神机营士兵的死亡之地，这一次他收获的纳米机器人数量远超想象，仅仅五人身上的数量就已经足够他完成两只手臂的外敷式装甲了。果然神机营正规军不是林奇那群炮灰可比的。任小素拿了卫星电话朝北方走去，唐周已经等在那里了。任小素见到唐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交代， 跟你们指挥部联系上以后，记得只说神机营的事情，不要提到我，万一你们庆氏也有理事的间谍，那我可就悬了。 唐周欣喜点头道， 我一定不透露你们的信息，保护己方间谍的道理我还是懂的。 任小素总觉得这话有点不对劲，自己怎么就成了庆氏的间谍了呢？他又提醒道， 记得告诉你们指挥部，神机营的人不要杀完，要不咱们的合作也就到此为止了。 任小素一个人是拿神机营没有办法的，毕竟对方一千来号人呢，所以他想要夺取更多的纳米战士，就必须借助庆氏的力量先把整建制的神机营打垮。 这才是他和唐州合作的目的。至于以后还能不能合作，那得看看这次庆氏配合的好不好。此时唐州犹豫道， 你也知道我是被发配出来的，庆允未必会听我的，他巴不得把神机营全杀死才好，这可是天大的功劳，正是他在军中树立威信的好机会。 那我们坑他一下行不行？ 任小素问道。 我们就给他说神机营只有100人。 唐州摇摇头， 要是这么说，庆氏部队肯定有士兵惨死，士兵是无辜的，这事儿如果被罗老板和庆臣长官知道，肯定饶不了我。 任小素一听这话沉思道， 那把神机营战死的地方告诉我也行。 唐州愣了一下， 这是为啥？ 任小素沉思片刻说道， 战友一场，我想去悼念一下他们。 先把战友送了，然后再去悼念，这是什么操作？关于任小素说的内容，唐州是半点都不相信的，他又不傻。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双方约定好第二天见面的时间之后便分开了。私人部队军营这边，经过荆棘藤条杀人的事件之后，有些人竟是连帐篷的门都不敢出了，他们哪怕挨饿都不愿意出去寻找食物。此时厚厚的大雪覆盖着整个地面，他们根本不知道哪里还有荆棘藤条被掩盖在雪中，万一踏错一步，就是死无葬身之地的结果。不过这也正是任小素期望的，更方便他独自行动。当天晚上，任小素去见唐州的时候，双方一见面，唐州便欣喜若狂地说道， 罗老板和庆臣长官已经成功在军队夺权，现在军队是我们说了算了。 任小素就纳闷了， 你不是说他们被软禁在111壁垒吗？ 是这样的， 唐州解释道， 罗老板他们被派来前线当军事顾问了，然后他们直接杀掉了庆允，成为了现在庆氏前线的军事主官。 任小素都震惊了， 这也行？没人管管他们吗？ 这时候如果再换人，恐怕庆氏的仗就真没法打了。 唐州分析道， 如果被杨氏和李氏趁虚而入，整个庆氏都危险了。 行吧， 任小素觉得庆枕大概也是看准了这个时机才敢肆意妄为的吧。不过这个庆枕还真狠呐。唐州说道， 庆臣长官这边已经同意与你们合作，他们的作战序列已经进入伏击地点等待神机营，而且庆臣长官表示不会把神机营打光，并预祝我们合作顺利。 任小素点点头，这庆臣还是靠谱的，起码比唐州所说的那个庆允强。不过他说道， 别整这虚的，难道你们庆氏就不给点实惠的？ 唐州愣了一下， 这事儿没提，不过我可以跟庆臣长官说一下，他从来都不是小气的人。 这还差不多。 任小素眉开眼笑起来，不过唐州忽然疑惑道， 为什么不让我们把神机营打完呢？毕竟你跟他们也没什么感情吧，你本身也是被强征入伍的呀。 任小素耐心解释道， 我要帮杨氏采集点李氏纳米机器人的标本。 唐州像是忽然想通了什么似的，于是暧昧地笑起来。 原来如此，我离开109壁垒的时候就觉得你和杨小锦关系不一般，当时他还背着你呢。话说你怎么没去杨氏那边呢？之前虽然被征兵，但是还有机会离开的吧？我们得到情报说李氏一开始管制的没那么严啊。 任小素也没解释太多，随便唐州怎么想吧。唐州哪知道他是因为不知道88壁垒在哪儿才没去成的。第二日，这是神机营预计对庆氏发动偷袭闪电战的时间，在大雪封路的情况下，神机营依然在马不停蹄地赶路。在神机营看来，他们本身就是来偷袭的，外人不知道神机营的机动能力有多么强悍，也不知道神机营在纳米机器人的加持下身体素质有多么强悍，所以没人能猜到他们可以在雪中继续赶路，所以 这才是他们最好的时机。神机营的少校一边带队破雪，一边看了看 GPS 说道， 还有半天时间就要抵达庆氏的辎重营地了，所有人务必小心。我们在摧毁了庆氏的辎重粮仓之后便立刻撤离，等待充能之后再对他们其他作战部队发动偷袭。 然而话音刚落，远处忽然有轰鸣声响起，那神机营的少校怔了一刹那的功夫，便立刻大吼， 撤退，国宾炮火。 不得不说，这神机营少校的作战经验极其丰富，只是顷刻间便反应过来他们已经遭遇了庆氏的埋伏，而那轰鸣声则是庆氏的炮火声。而且他第一时间喊的是撤退而不是卧倒，因为神机营的机动性极高，如果立刻撤退的话，他们还有机会跑出炮火覆盖范围，而卧倒的话那就只能等死了。庆氏有备而来，光是卧倒怎么可能逃过一劫？可他还是说完了，只听那远处的炮火的声音犹如鞭炮一般接连激荡在山野之中，神机营战士身边的雪地不断开裂，一枚枚炮弹犹如犁地一般朝他们覆盖过来。庆真竟是压根没打算给这群神机营战士靠近的机会。神机营士兵在山野之中速度如飞，有些人甚至速度快到可以提前躲避炮弹的轨迹，规避榴弹炮的最大杀伤半径。可榴弹炮的数量太多了，仅仅只是一轮火炮，这神机营的士兵便已经死伤过半。有纳米机器人却不代表他们能扛住炮弹呀，这装药 3.5 公斤炸药，直径120毫米的榴弹炮轰击过，只是一瞬间便能粉碎直径8米范围内的所有生命。并且这榴弹炮落点半径25米内的所有神机营战士都会被巨大的爆破力以及破碎的弹片打中，形成有效杀伤。神不曾赐予过人类武器，但人类却自己创造出了能弑神的利剑。侥幸之中，神机营的那位少校还没死，但他心中只有绝望，再训练有素也抵挡不住庆氏早有准备。只是这位神机营的少校想不明白，庆氏为何早早的就埋伏在这里，他们明明已经足够谨慎了，一开始佯装去了杨氏阵地方向，后又偷偷改道，甚至还和私人部队换了衣服和车辆。换了身份之后，他们都没有和任何友军部队有过交集，可最终还是出了意外。到底是哪里走漏了风声？眼瞅着身边活着的士兵越来越少，神机营少校知道自己已经完了。这次的损失，就连他李氏子弟的身份也庇护不了他。此时，庆枕站在庆氏阵地前面，平静地望向神机营方向，他摆了摆手， 行了，停下吧。 旁边的士兵并没有多问什么，此时明明是乘胜追击的时候呀。而且之前庆枕还专门让他们把152毫米口径的榴弹炮换成了120毫米口径的，怎么看着都像是手下留情的意思。但是跟随过庆枕的士兵都不会质疑庆枕的决定，只是大家都不明白庆枕到底如何得知神机营会来的呢？难道庆枕的眼线已经渗透李氏了吗？竟然连最神秘的神机营都被掌握了行踪，这也太可怕了吧。忽然间庆枕笑道， 哼，李氏估摸这是太多年没打过仗了，手里一柄利器却不知道如何使用，真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呢。 庆氏的士兵都振奋于他们刚刚挫败了传说中的李氏神机营，而庆枕却在这次伏击中立刻发现纳米战士并没有那么弱。若不是这次消息来得及时，恐怕李氏真的要给他们造成非常大的麻烦。庆枕并不小看神机营的纳米战士，反而异常重视。旁边有庆枕心腹军官好奇道， 你的意思是纳米战士不该这么用啊？ 庆枕道， 若是这纳米战士给我便将他们拆开了用，一个个作战班组分开从山野渗透过去，只需埋伏在李氏的情报人员全力配合，斩首行动轻而易举。 心腹军官点头道， 哦，原来如此，还是长官您英明。 庆枕淡定地看着他， 我给你说这个不是为了让你拍马屁，而是让你多安排点人保护我。 啊？ 心腹军官愣了一下， 都没反应过来庆枕为何说这话。庆枕叹息道， 哎，杨氏财团的纳米战士可能快到了，他们比李氏可聪明多了，立刻加强防卫力量。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此时庆枕看着炮火刚离过的远方雪地，他忽然疑惑道， 怎么哪儿都有他呀？ 他身旁的士兵更疑惑了，长官说的是谁呀？李氏指挥部的气氛压抑到了极致，一位中年将领坐在指挥室长桌的尽头，他面色冷峻且阴沉，长桌周围坐满了人，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神机营损失惨重， 这位中年将领说道， 我只想知道庆氏为何会提前得知我方神机营的行动。 依旧没人说话。事实上，很多人也在疑惑此事，神机营每日都必须向指挥部反馈信息，例如他们作战计划的执行情况，例如他们的行进位置，之前一切都很顺利，可偏偏在最接近庆氏的位置出现了意外。根据神机营军官描述，庆氏明显是得知了神机营的行进方向，于是提前进行了埋伏，不然根本不会造成如此大的神机营伤亡。这些年李氏韬光养晦，如今骤然发动战争之后，大家一直都在期待着神机营的表现，结果仗还没开始打，神机营都快被人家打没了。为什么？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那中年将领看向左手边的胡说， 此事必然有间谍泄密，你身为特侦司司长，未能及时找出间谍，此事你当担主要责任，但现在还不是责罚你的时候，你特侦司的工作必须重新梳理，将功补过。 胡说也不说话，只是平静地看着面前的桌子。说实话，他也很疑惑，虽然他在李氏别有用心，但特侦司的工作始终在正常运转。战争之时的谍战最为关键，情报有时候甚至能左右一场战局的胜负。这些日子，胡说清理掉了不少间谍，但也留下了一些间谍为以后的计划做铺垫。留下不代表放任不管，这些间谍依然在他特侦司的监视范围之内留作大用。可是这些间谍并没有能够接触到神机营机密的人存在啊。忽然间有人说道， 和神机营调换服装与车辆的私人部队迟迟没有抵达指定战略位置，我怀疑可能是他们身上出了什么差错。 中年将领皱眉， 这种重要的事情为何没有早点汇报？ 之前有神机营的军官与他们同行，并且每日汇报行踪，但是昨天联络忽然断了。 那名军官说道， 立刻找到这支私人部队，三天之内必须确认他们的行踪。 中年将领说道， 是。 那名军官回应道。那名中年将领说道， 散会。战略部署必须尽快到位，神机营损失惨重的消息恐怕很快就会传到杨氏那边，我们要准备迎接庆氏和杨氏的反扑了。吴将军，你留下。 其他人都各自散去，唯独胡说还坐在那里岿然不动。中年将领说道， 神机营泄密之事事关重大，间谍极有可能身居高位，我给你三天时间，务必查出这个间谍是谁。 胡说抬眼说道， 好的。 刚才这位中年将领在会议上并没有说，他怀疑间谍就在刚刚参会的人员里面，而他现在不动胡说的原因，一是胡说身为特侦司司长，已为李氏工作数十年，少有差错，既有功劳又有苦劳；二是现在这场战争根本离不开胡说，如果这时候更换了特侦司的司长，之后恐怕要出大乱子。只是这位中年将领可能没想到，这乱子本身就出在胡说身上。两天之后，始作俑者任小素就埋伏在一处雪地里，而旁边则是李氏在战争之前临时修出的一条土路。庆枕在击退神机营之后， 不仅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唐州，而且还告知了神机营撤退的路线。任小素便是以此情报为基础，判断神机营很可能会从面前的道路经过。神机营如今损失巨大，一定会撤退到后方的前进基地进行休整，这就是任小素的机会。他没喊唐州一起行动，一方面是唐州他们的人数过多，容易暴露目标，另一方面则是任小素也不想让唐州知道自己的手段，还有他留下神机营的真正目的。任小素盘算着，神机营现在已经很惨了，他留下的底牌应该足以应付剩下的残兵败将吧。忽然间他听到了有人踩踏积雪的声响，任小素心神一震，来了。任小素藏在路旁厚厚的积雪中，连呼吸都快要屏住了。他在雪面上留了一个小孔用来观察外界，然而下一刻，当任小素看到神机营战士的时候就震惊了。只见两个神机营战士一瘸一拐地朝他埋伏的位置走来，任小素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他让庆枕留一点神机营士兵就好了，结果庆枕就给他留了两个。任小素当时就有点不理解了，你怎么不直接只留一个呢？故意恶心人吗？啊？任小素这两天在雪地里一趴就是一天，这世上有他这毅力的人恐怕也不多了。可是任小素现在发现自己白趴这两天了。不对不对，任小素觉得肯定是出现了新的意外，庆枕不可能只留下这么两个神机营战士。任小素仔细回忆着唐州告诉他的消息，前天唐州说的是庆氏已经将神机营给打退了，也确实没说打退了多少人，但现在大家合作这么愉快，庆枕和唐州不至于耍他。而且庆枕此人虽然傲气，但办事从来都是靠谱守信的，一定是期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任小素观察正走来的两名纳米战士，他赫然发现对方的神色仓皇，这是不合情理的。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已经是李氏的腹地了，每隔十几公里就有不同的李氏作战部队，所以神机营退到这里不应该很惶恐才对。难道是他们半路上还遇到了其他的敌人？等等，不会是李神坛吧？任小素可是知道李神坛带着一支作战旅直接消失了的，而李神坛跟李氏有仇，搞不好真的带着作战旅来了战场，在后方狙杀神机营。待到这两名神机营上员走进荆棘藤条的一瞬间，任小素便控制着荆棘藤条将这两人紧紧缠绕起来。那两名神机营伤员已经是残兵败将了，根本无力挣脱。任小素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以后，便从雪地里跳了出来。那两名神机营军官惶恐中发现竟然有人从雪地里钻出来，这恐怖的荆棘藤条竟像是被人为操控一般。任小素没有第一时间杀死他们，而是来到他们面前皱眉问道， 你们神机营其他人呢？ 那神机营军官忍痛咬牙道， 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穿着我们神机营的军装？ 任小素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军装，没好气道， 这不是你们换给我们吗？ 这时候两名神机营军官愣住了，什么意思？等等，他们忽然想起来这事儿了，原来面前这少年是那私人部队里的士兵。可是这私人部队里为何藏着这种能够操控恐怖植物的人呢？一定是间谍，这少年一定是间谍。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